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关于爱情，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爱情的故事，以及关于爱情你的看法。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新的一年里，当然是希望无论自己还是身边的任何人，天下的所有人，都希望大家能遇到那个你想要的那个人吧。就是对于男生的话，那就是遇到那个人对他好，然后娶了他，这是最好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关于话题新的一年中关于爱情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七月的网友。也许你今年已经25、26岁，也许你早已经过了谈情说爱，早晨买早餐，晚上一起下晚自习的年纪。也许你已经看透了现实的苍凉和人与人之间的分分合合，也许你比从前更懂得什么是真情，你比从前更优秀更美好，但是你依然孤单一人。你已经过了轰轰烈烈去爱一场的年纪，身边所有的人都开始谈婚论嫁结婚生子，非常之多的人在劝你趁着还年轻找一个好人嫁了，不要蹉跎年华。长辈们再也不相信你所谓的理想和事业心，因为你已经到让他们着急有一个稳定家庭的年龄。与其你跟他们敞开心扉挖心挖肺的说自己宏伟的梦想，还不如趁其不备的某一天带回一个男女朋友。 连你身边的人都开始不再理解和信任你，他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在坚持什么，也不知道你在挑剔什么，在等待什么。你总是相信不管什么年纪都会有正当好的人，而当所有人都看向家庭，抱着孩子屎一把尿一把的时候，你所有的信念都变得苍白无力，空口无凭。你也开始担心起自己，还有自己一直向往的爱情。你比从前更懂得爱，也比从前更会珍惜，但好像你越是懂得，越是没有这样一个人来应和你，让你将全部的真心投放给他。你怕落了空，怕他不懂。记得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曾说过，这一辈子那么长，不想将就，随便找个人结了婚成家，还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其实我知道他坚持得很痛苦，甚至在长久的尝试和等待里，他开始变得麻木，也开始心灰意冷，觉得没有这样一个爱人会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好似这世间好像所有真挚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别人的世界里，你觉得自己不比他们差很多，但是就是不能如他们那样轻而易得。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半圆吗？而每个人都有另一个半圆来跟自己重合。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对的人在等待着自己吗？他正跋山涉水，不辞劳苦而来。不是说这世间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穿越人海走到你身边吗？抓紧你，温暖你，但是都没有。最难的不是放弃或坚持，而是在放弃和坚持之间摇摆不定。你时而想放弃，随便找个人了却一生，时而很坚持，一定要找一个喜欢的人共度余生。连你自己都陷入这样循环往复的深渊里，你更无法去说服他人，让他们相信你是对的，而不是极端，你是优秀，而不是在挑剔。因为等待，你开始慢慢修炼自己；因为修炼自己，你开始了漫长的寻觅和等待。当你修炼到三层的时候，如果遇见了一个等同的人，或者四或五的人，也许你会与他牵手过上幸福的日子。但是如果你遇见了一层或者二层的人，或者八层九层的人，这也许就是一个悲剧，就是人们所说的对的时间错的人，与对的人错的时间。相信我们都这样错过和被错过过，或许因为他优秀我们还望尘莫及，或许因为他还不够优秀我们与其失之交臂。记得苏小懒曾说过，如果一件事情不能让你去奋不顾身，它未必是一件好事。这句话用在爱情里再合适不过。当你犹犹豫豫徘徊不定，当你思前想后辗转反侧，要不要在一起，能不能接受，到最后大多是一个破碎的结局。虽说两个人在最初都是试探和考验的过程，但是如果彼此没有耐心和信心，没有一点奋不顾身和拒绝听信流言蜚语的勇气，这段感情很难开始。我想不论何时，我们都可以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它并不是一种鲁莽和冲动，也不是一种盲目的追求和牺牲。爱情本身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情，一旦遇见了，还真是会要了人的性命。二十多岁的时候，你想着自己还很年轻，可以打拼事业，至于感情随遇而安，遇见了就珍惜，遇不见也不急火攻心。后来三十多岁了，你事业小有成就，但是依然没有适合的伴侣，你还想顺其自然，但是也开始暗中使劲儿。三十岁之后，我们应该已经完全了解了爱情，并且懂得了肩头的责任和所谓家庭的重要和复杂性。这是最好的年纪，把自己交付出去。为此，你也许尝试过很多你从前非常不屑、不愿意去尝试的事情，比如相亲、朋友介绍、参加聚会。因为有很多人是在这样的场合相遇、结识，而且还一拍即合。 你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自己能够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只是当你尝试之后，你会发现一切都不适合你。别人也许可以在火车上遇见一个志同道合、喜结连理的爱人，但是你的气度和涵养让你无法去喜欢上在地铁里随便遇上的一个长相姣好的轻浮男子。你有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有自己对于爱情的坚持和信念。当别人问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你只好说主要看有没有感觉，感觉对了就是对的人。也许在你怀疑自己是否也错了的时候，你尝试过去跟什么人暧昧牵手，但是当你们在一起没多久之后，你会非常委屈和难受。你没有信心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在每一次分开你转身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后来这段感情就无疾而终。也许你已经开始在深夜里恐慌，又或者因为你太过了解爱情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做好独身的准备。尽管平日里你依旧在人群中谈笑风生寻觅爱情，但是不管你多么畏惧和绝望，你始终不愿意去下定决心迁就放弃。因为关于爱情这件事，我们越是寻不见，越是想要宁缺毋滥。 没有缘由，相爱与分手。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关于爱情，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爱情的故事，以及关于爱情你的看法。这便是今天想和大家一起交流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韦雨教的网友。凡事缭乱，终究是与己无关，得失取舍毕竟是与人无忧。再次见到江姐，我已大学毕业7年，而她已大学毕业8年。坐在南锣鼓巷的咖啡馆里，我还是习惯性的点了一杯抹茶星冰乐，而她则由最爱喝的卡布奇诺换成了拿铁。我诧异之余却什么也没多问，因为我一直习惯了别人不说我就不问，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些欲语还休的故事和深藏心底的秘密。作为我的学姐，江姐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外国语学院教育系的，大二的时候她才转到了我所在的经济管理学院。那时她在会计系，我在市场营销系。巧合的是，大一时我也想转系，因为市场营销专业的课程实在是太无趣了。为此，我多次在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课上偷偷溜到3楼的中文系听课，期间不知道帮了多少不认识的中文系同学答道。后来终于可以转系的时候，我却因为舍不得那帮一起上下课和踢球的室友，果断放弃了转到中文系的机会。4年后，我收获的结果是微积分挂了科，而中文系的老师一直不知道那个上课很积极考试却没影的学生到底叫什么。跟江姐客套完后，我们不自觉地就聊起了一些学校里的生活，聊到那些我们在学校里都认识但毕业后却再也没见过面的人。好在当下社交很便利，有了微信和朋友圈，我们偶尔也能或主动或被动地知道一些他们的生活，不管是用 PS 修饰过的还是直接素颜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他们愿意让我们看到的。赋闲在家的 A 君做起了电子产品的代购，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整天看到各种数码品牌在自相矛盾地攀比着。进了银行的 B 君每天发的都是哪个产品的利率高，如何理财更划算，哪家银行贷款更便宜。进了外企的 C 君每天都是随手转发正能量，或是公司今天又来了一位品学兼优的美女领导。做养颜护肤的微商 D 君每天都属于刷屏的节奏，不断的宣传自家的产品有多好，要么是让人返老还童，要么是让人青春永驻。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们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自家的产品。当了公务员的义军晒的多是各种会见或饭局酒局，还有 F 军 G 军 H 军 I 军。我们从 A 聊到了 I， 然后笑着把各自点的饮料喝完，接着又都点了一杯。期间江姐问我，小维，你在北京待了7年了，期间就没有想过离开吗？这不像你的性格。我可还记得你最常说的话就是无始无终，人生即变路。几年不见，你真的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安稳吗？面对江姐突如其来的问题，有那么一刻我脑子发懵，完全没有了思想，也不知如何回答她。我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手里的星冰乐，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看到我的神情，江姐也没多问，也跟着我发起呆来。我让自己沉静了一小会儿，然后对江姐说，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城市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为何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人涌向这里。是因为这里见识广，机遇多，容易找到活着的证据，容易找到自我的价值，容易实现梦想，容易光环照身，自我催眠。似乎是，似乎又都不是。有多少人酒醉后叫嚣着，我明天就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然后第二天醒来还继续留在这里，继续上班，继续重复生活，继续叫嚣，继续没完没了的奢望人生，继续迷失在偌大的北京。而当年那张满含激情和梦想的终点站是北京的火车票，早已蒙上尘埃。而现在的我们还是自己曾经喜欢的样子吗？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江姐说了五个字，这就是生活。为了打破有些压抑的氛围，我决定换个话题，赶忙在江姐继续发话前问她，江姐，你这次真的定居重庆了，还会有变数吗？不知道，也许吧。这次江姐的回答多了一个字。对于江姐的答案，我深表认同。想想也是，作为我身边认识的男男女女里边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人，安定这个词用在江姐身上，岂不是亵渎了她？上大学时，江姐为了躲避一个男生持续不断的追求和表白，果断买了车票，只身跑到了青岛进行爱情避难。在那个我很喜欢的有海的城市，她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天天从旅店往海边跑，早上看日出，中午看涨潮落潮，晚上看日落。爱情对这个时候的她来说太束缚，太沉重，她喜欢的是自由。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偶有联系的江姐给我发来短信，小维，我要准备结婚了。看到这条短信后，我恍若隔世，有些难以置信，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用手掐了一下胳膊，真的很疼。然后我如梦初醒，确认了江姐的话是真的。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关注江姐的动态，看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各种晒幸福，带男友回家与家人吃饭，与男友一起出去度蜜月，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穿婚纱的准新娘刻着此生唯一的钻戒，他们婚后的新房子，准备办喜宴的酒店。看到这些，我在心里着实为江姐感到高兴，并默默地等着她的请柬。然而一个月之后，我等来的却只有她的一条短信，小维，我离婚了，现在在韩国，有了工作，买了房子，买了车，还是过着我喜欢的自由的生活。姐一切安好，放心吧。看完短信，我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的抖动。我没有回复江姐的短信，也没有打去电话询问原因以及给予安慰。这是我的习惯，也是江姐的习惯。也许爱情对于江姐来说真的是太过沉重了，他背负不起。期间我们都忙于各自的生活，为有可能某一天会实现的光怪陆离的梦想打拼着。这一年我们联系不多，但从未间断，只是我们都很默契地从未谈及江姐的那段让人捉摸不透的爱情故事。日子在忙忙碌碌却不知所以然中又过去了一年。在某一天的晚上，我接到了江姐大学毕业后打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小维，你们南方的冬天真是阴冷，我一个东北人在你们南方被冻成了狗。什么？韩国的冬天也跟我们大广西一样冰冷决绝吗？别闹，我已经回国了，就在你家乡附近。我现在在深圳，我已经把韩国的房子和车子给卖了，我喜欢粤菜，于是决定留在深圳了。你哪天出差路过这里，姐请你吃正宗的粤菜。八月长安曾在《最好的我们》里说过，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

南方阴冷的室内，总觉得有穿堂风，刮得头皮生疼。我在淘宝买了一顶软帽，上面还缝着一朵小小的羊毛毡的花。每天睡前，我都轻轻地抚摸那朵花一下，这样也能凭空多生出一点勇气。我想我还是要写故事的，不能因为生病就放弃。那段时间除了去医院，有空我就在网上写一些天马行空的爱情故事，把我所有关于爱情和未来的恐惧与希望都写进去。写着写着，似乎之前的沮丧也消失了很多，也慢慢的会有一些朋友来看，这很能鼓励人。后来我想，多亏了我重新开始写，不然真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寂寞又艰难的时光。有一天我发布了一个小小的故事，是写一个女孩有了精神分裂，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处在甜蜜的爱情里还是残酷的现实中。发完后两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很喜欢你的这个故事，我用男主的视角也写了一篇，希望你喜欢。当时的我很讶异，还有这种事情。我点进去一看，女主在这个视角里被男主好好的保护着，以女主不知道的方式。最后他写道，我轻轻地对你说，有什么事儿，我都会照顾你的。我有一点被打动，觉得自己小小的心思似乎被一个陌生人看穿了，但是这件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我继续每天家和医院两点一线，继续有精力的时候写一点小故事慰藉自己。我想生活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有天早上起来，我打开经常写东西的网站，看见一封私信躺在我的收件箱里，是那个和我一起写故事的网友。他说，嘿，你好，我很喜欢你，做你的男朋友你觉得怎么样？我自然是惊呆了的，但是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可爱的男孩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疯狂的事情，可是这次我却想试一试。我想了一会儿回答他，好呀。我想的是，事情不可能再糟糕了，我为什么不做一件相信自己直觉的事情呢？这个人应该是娃娃脸，戴着眼镜，笑起来很温暖的样子，他一定是个不错的对象。我坚持自己的第六感，他也惊呆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如此没头没脑的表白，居然能换来对方的同意。我们忙碌起来， 要赶紧做自我介绍，赶紧交换照片，赶紧把自己不太长的一生向对方做个简单的交代。我有点忐忑地告诉他，我生病了，而且还是个小光头。他满不在乎地说，那又怎么样，你那么可爱。我在电脑前哈哈大笑，但还是对这场可能见光死的感情忐忑不安。毕竟这种看起来很浪漫的网恋，鬼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呢？加上我还在生病，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未来呢？我自嘲一般地说，我是个小光头，如果我们接吻，你会不会笑场啊？他正色回答我，我会忍住的，毕竟是自己选的女朋友，笑着也要亲吻。我终于又笑了起来。在生病以后，第一次对爱这件事情又产生了隐隐的期待。这个决定挺棒的呢，但是那晚睡觉之前，我在照镜子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有一点失落。我是一个小光头，是一个暂时对任何未来都无能为力的病人。不过我转头又想，即使是一个健康的人，对未来不也是只能期待不能掌控的吗？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入睡了，还做了一个挺不错的梦。我当时想，万一我就是那个运气很好的人呢？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给我发来信息说，嘿，我已经从北京来看你了，快开门吧。什么？我一下从梦里跳起来，我既没有洗脸，也没有打扮，衣柜里没有好看的裙子，我刚刚睡醒，双眼朦胧，连牙齿都没有刷呢。他站在我家门口，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娃娃脸，戴着眼镜，笑起来很好看。他说，你好，瑶瑶。我说，你好，男朋友。我带他去我读书的小学、中学，一起去吃路口的米粉。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100年那么久。他小心翼翼地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北京？我想和你的故事里写的一样，不管在你睡着还是醒来的时候，都能好好陪在你身边。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又一次说道，好呀。果然运气就是这么好。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就和每一对热恋的情侣一样，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了。任何一点琐碎的小幸福都足以开心好几天。我们一起躺着看电影的时候，他会忽然把我按进被子里死死盖住，然后坏笑着说， 我放了一个很臭的屁。接吻的时候，他也会忽然停下来，看着我笑出声。我惊慌的一摸，原来是我的假发歪掉了。这真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啊。但是他满不在乎地直接摘掉我的假发，摸着我刚刚长出短短头发的毛刺头说，这样也很好看呐，不然就不要戴假发了。因为身体还在恢复期，我依然在家里休息。他工作其实挺忙的，上班离住的地方也远，很多时候我们一整天都不能一起吃上一顿饭。于是我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每天早起给他做早饭。这样不管怎么样，我们每天至少都能共进一餐。就这样，我每天开始想破了头给我们做不一样的早饭，云吞水饺、煎饼面条、面包牛奶，换着花样和组合各来一遍。有时候他吃得满脸笑容，有时候刚吃第一口就苦了脸。但是每天早上我们都一起吃完早饭，然后我对出门上班去的他说，晚上再见啦。他也会拥抱我一下，对我说，晚上再见啦。因为当时身体还有一些治疗留下来的后遗症，我很害怕感冒，体质也很虚弱，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浑身酸疼。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害怕这样的自己会显得非常脆弱，也害怕他会觉得烦恼。可是他每次都对我说，你就好好当一个病人吧，谁没有生病的时候呢？我也就坦然下来了，并且相信生病不是我的错，踏实地让他照顾我和爱护我。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接下去的几次检查，医生都说我恢复得非常好。我们养起了猫，依然那么相爱。我经常会想，日子真的没法更幸福了。有一天我们躺在沙发上，他忽然说，耀耀，不如我们结婚吧。我回头看到他亮晶晶的眼睛，又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好呀。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只觉得一帆风顺。爱情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又有什么能难得倒我们呢？可是当他向父母宣布我们要结婚的时候，遭到的却是非常一致的反对。理由其实异常简单，就是我的身体不是很健康，这可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负担。那天他给家里打完电话，非常少见地站在阳台上抽了很久的烟。要知道他平时是很少抽烟的，我想那一刻他心里肯定很苦恼。等他进来的时候，我轻轻地说，如果觉得很为难，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早计划结婚的事儿。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还是有些委屈的。实在憋不住，我偷偷跑进厕所掉了眼泪，出来的时候眼睛都肿肿的。他久久地凝视我，握着我的手。虽然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手心传来的温度是在给我力量。第二天我们去了北京动物园看熊猫，那天的风有一点点大，他一直把我的手揣在他的大衣口袋里。我想，连熊猫这么呆萌的动物都能活到现在，被人类好好的保护起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回去后我忙着煮晚饭，正在厨房忙碌的时候，他忽然冲过来，紧紧地搂住正在切土豆的我，小声地问，耀耀，你会不会不高兴啊？我转过身去看着他的眼睛，很认真地问，你会因为我身体不好就不爱我吗？他使劲摇了摇头，把我抱得紧紧地说，我们等所有人都不反对的时候就结婚好吗？好，那就按你这样说的办好了。大概是相爱的人运气总是那么好，事情很快有了转机。有一次他给家里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他爸爸听完他坚定的话之后，终于点头默许了我们在一起。我得意地对他说，你看，我就说我们很幸运吧。他也激动地拿出手机看日历，说让我看看哪天是黄道吉日，我们可以去领红本本了。领结婚证那天，我们本来计划得很完美，要先找一家美发店好好做个发型，然后换上最好看的衣服，他要穿衬衫，我要穿上红色的连衣裙，当然还要化一个美美的妆，让结婚证上的照片看起来就是一对俊男靓女。可是幻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我们吃完早饭后，发现刚才的雄心壮志已经没有了。他小心地问，要不就不折腾了，我们直接去把证领了吧。我马上点头，想到还要美发化妆，我也没了力气。于是我们两个脸都没有洗，嘴角还油光可见的人，就这么打上车直奔民政局了。过程异常顺利，那天民政局的人很少，我们领表照相提交户籍证明，然后听到工作人员啪啪两下在我们的结婚证上盖上了两个大红章，于是我们就合法了。虽然结婚证上的照片惨不忍睹，丑得人神共愤，但是从民政局出来的那一刻，我们还是觉得兴奋极了。我开心地喊他老公，他也开心地喊我老婆。我们就这么傻呵呵地喊了一路，好像怎么也喊不够似的。更加奇迹的是，因为生病，本来我以为自己怀孕会非常不容易，没想到的是婚后很快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宝宝。检查下来宝宝也很健康，医生说可以考虑生下来。我有一点害怕，毕竟孩子来得太突然。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坚定地说，当然要生下来，这是我们的宝宝。我激动地看着他说，那你要当爸爸喽？他温柔地看着我说，嗯。我们紧锣密鼓地决定了婚后要离开北京回厦门生活。他信心满满地说，到一个环境更好的地方，你身体也会更好，等宝宝出生，我们可以一起推着婴儿车去海边散步，真是太棒了。我们依旧是幸运的，还没有离开北京就找到了回去厦门的工作，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经营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有点难以置信地对他说，遇到你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生活也会像故事一样。我实在是太幸运了。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遇见了你，